把纸撤掉。姑妈，您请回吧。 四郎。 姑妈，请回吧。 四郎，我们秋田家只剩下你一个男人了，你千万要保重。 知道了，姑妈。 但你们去的地方远， 海军通知到天津上船。 歇业， 你爸这一辈子就讲个信用。 爸，我回铺子里了， 跟奶奶嘱咐你 去吧。 哎，爷爷再见。 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听话啊。 哎， 大 棒棒呢？ 我走了。 爸，您慢走。 哎。没什么大事。 什么大？ 真的没什么。忙你的去吧。

戒了那口大烟，就一辈子甭打算交好运。这是我的想法，比他的灵验。 瞧瞧！ 哎呦，他来了！救咱们了！

我没法向女儿说出口。你爹，我不是人，我是个畜生。 顺子， 你就认命吧。 爹，我听你的话，我认命，认命。爹， 麻子， 哎，他 怎么还不来呀？ 啊，他这就来，这就来。 您看，这不来了吗？ 怎么样？ 妥了？得嘞，过来， 你过来 见见总管。 请过来。 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 给你躲开， 给总管磕头。 你倒是磕头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曲剧团演出的曲剧茶馆第一幕的实况录音。听到这里呢，我们这期就要结束了。 编辑主持孙威崔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